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就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号炮制一项新的对朝制裁决议时，12月2号为驻朝外交代表举办了通报会。会上，外务省副相韩成烈说，联合国安理会以我国今年9月所进行的核弹头试爆为借口，炮制了一项制裁决议，这是安理会脱离自己的权能，全面否定我国自卫权的又一次越权行为和侵犯主权行为。对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全面反对。造成朝鲜半岛核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于美国，逼迫我国拥有核武器的也是美国。我国在今年9月成功进行了核弹头试爆，这是针对美国等敌对势力藉口指责我国行使自卫权利，并实施核威胁和制裁骚动而采取的实际应对措施之一。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任何权限禁止主权国家进行核试爆、采取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等行使自卫权。联合国宪章和任何国际法典中都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核试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我国驻联合国代表今年5月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解释对朝制裁决议在法律上的矛盾。但是联合国秘书处直到时过6个月的今天，也对此仍未做出任何答复。这次所炮制的对朝制裁决议否定了我国的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它会使我国采取更为强大的自卫应对措施。